可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， 城市父母 放肆扩听。 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城市放牧，我是龙野。本来每一个日子其实都是普通的，我们赋予它意义，它就变得与众不同了。可能对你来说是一个很普通的日子，但是对别人来说它却有特殊的意义。今天对你来说有什么特别呢？会不会有一首歌让你想起某一个某些年陪在你身边的人？ 我知道你很难过，

间发着光的草原，一身伤回到很久以前。我选择无痕，带着平静走远，醒来后也还是长夜。灰色空间，我是谁？记不得幸福是什么滋味。天天

飞碟，我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，和你坐着聊聊天。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，看看你最近改变，不再去说从前，只是寒暄，对你说一句，只是说一句，好久不见。 好了，今晚的城市风物到这里就要跟你说再见了，感谢你的陪伴和聆听，楼月在北京跟你说晚安，祝你好梦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只是忘了怎么最后的心。